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2集。沈问行终于明白过来，这个人是拦不住了，他要一路磕上广陵寺，祈求佛爷救那个病重的男人。沈问行叹了一口气，转回车上，拿出油纸伞撑在沈觉的头顶，场卫们默默跟在后面，没有人吭声，也没有人再劝。长长的古道上，他们像一列缓缓挪动的蝼蚁，在尘埃和霜风里静默着前行。日头上了中天，进香的人慢慢多了，有人看到了沈觉，停下车马，伸出脖子来看。场卫的夜撒和冰冷的刀鞘驱逐不了他们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行脚的贩夫，也有王公贵族。有人认出了沈觉，发出一声惊呼，窃窃私语，像蝉噪此起彼伏。沈炼病重的消息悄然传递着，有人幸灾乐祸，有人兴味盎然。沈觉充耳不闻，兀自磕头，额头磕地，声声顿响，他的脸上沾染了泥尘，素来洁净的夜撒也染上污渍。磕到不知第多少个，他额头上终于破了，鲜血在地上印下夺目的红印，红印随着他的步伐绵延出去，像盛开的红莲，承载着无尽的悲苦。人们下意识地让开那道血迹，没有人踩在那上面，于是人群中分出了一条线，沈觉拉着那条线一直往前。天光下一切都是模糊的，他一次次跪下，一次次叩首，手脚发疼，最后变得麻木，痛苦像隔了一层，他失去了感觉的能力。他在心里默念夏侯炼的名字，仿佛这三个字里藏了力量，让他不知疲倦。梵音近了，呢喃着从远天传来。沈觉终于磕到了山街脚下，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。 啊，到了到了。 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沈觉并没有停下。他再次矮身跪地，额头磕上台阶，一朵红莲在爬满青苔的石阶上绽放。人群终于静了。人们默默地看着那个男人一级一级爬上石阶，向着天光近处进发。人们望着他的背影，跟随着他缓缓移动，忽然觉得他不再是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东厂都主，而是一个卑微到尘埃里的凡人，一如芸芸众生。日头西沉，远山融入黄昏，暮色笼罩在人群的肩头。沈觉的脸苍白的可怕，手和脚都在颤抖。他伏在山阶上喘气，抬眼望去，层层石阶向上绵延，消失在一片霞光中。有人忍不住喊： 闯公，别跪了，够了，佛爷看得到的。 是啊，算了吧，没准小沈大人已经好了呢，您回家瞧瞧去吧。 沈觉不听，继续往前。他不再站起来，而是跪着磕头，跪着爬阶。一个小女孩举着水袋，隔着场位的人墙喊： 长工，喝水。 沈问行忙拿出自家的水囊： 爹，喝点吧，歇会儿再跪。 沈觉闭着眼摇头，俯身叩首。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每一刻都漫长的像没有尽头。当夕阳敛尽最后一丝光辉的时候，沈觉终于到了山顶。沉雄的梵声从宝殿里传来，响在耳边，声如奔雷。颤抖着跨入门槛，满是长明，灯火如昼。他匍匐在神佛脚下。 诸天神佛在上，罪人谢金兰来此叩罪，发我宏愿，终生如素，行善三千，换夏侯炼康健如初，然心灯为证， 诸佛应愿，无事无为。 他伏在大佛冰冷的目光中，像一片凄冷的枯叶。迟迟的梵声中没有人应答他，他听见自己的泪滴砸在地砖上，清脆的一声响。他想起月光下夏侯恋温暖的目光，低沉的嗓音，像涓涓细流输进他苍凉的心底。那是他荒芜一生中最后的慰藉，一刹那间无尽的哀苦像冰冷的海潮将他淹没。他头抵着地砖，闭上双眼。 佛爷，求你，罪是我的，报应是我的，罚我，不要罚他，我求求你，把他还给我。 这些日子，经理闹刺客，家家户户都早早关了门。月亮出来的时候，街面上已经没人了，排门封住了屋瓦底下的絮絮低语。胡同里走动的只有打更人和汪汪乱叫的狗。胭脂胡同也冷清，最后几个小贩奔命似的收摊子，有个磨镜子的不留神，把手里一面镜子打破了，哐啷一声响，一直响到胡同尾。阿厨背着包袱从狗洞里爬出来，听见隔壁胡同的那声响，吓了一大跳，脑袋不小心顶到墙壁，疼得泪花都冒出来了。其实云仙楼已经下了封条，番子早就撤走了，但他还是不敢走正门，怕番子拦他不让他跟着阿渊离开。他毕竟是个官妓，按理说是不能走的，上回被东厂抓去的姐妹都已回来了，倒没有缺胳膊短腿，也没人被爷们欺辱，只是有的人身子弱，在牢里染了烂疮，回来在床上哼哼唧唧躺了几天就去了。他越发觉得这个地界是待不得了，阿渊肯带他走，这是天大的造化，兴许这辈子就跳出火坑了。他满心怀着欢喜，早早就收拾好首饰细软，统统捆进包袱里，那是他积攒多年的家当，将来在朔北或许可以开一家小饭馆过活。没敢跟任何人说，他换了身下人穿的粗布衣裙，悄默声地爬出来，寻了个僻静地坐着，等百里渊来接他。他太心急了，约好的有正三刻，正好在城门关的时候出城，他有时就出来了。坐在石墩上左等右等，半天不见车马的影子。胡同口有个烙油饼的老婆婆在收摊，老人家手脚不利索，收得慢，油锅还冒着热气儿。阿楚摸了摸肚子，包袱里光装了金银首饰，没装吃的。那边油腻腻的香味顺着风飘过来，馋得他直流口水。阿楚拎着包袱走过去，要了两张油饼，坐在棚子底下一边啃一边等百里渊。老婆婆收完摊走了，胡同里的小摊贩挑着担子一个个都走光了。寂静的胡同里只剩下阿楚，生意清淡，各家妓院门口站条子的都免了，潇洒点的干脆上了排门。暗淡的灯笼底下，墨黑的门板，一张财神爷的年画要掉不掉，在风里刮辣辣的响。没来由的，他想起那个在床上死掉的姐妹，白纸一样的脸，烂疮流着脓，眼睛里的神采就那么静悄悄的淡了。还有宝和夏侯，两具尸体直挺挺地躺在石板地上，冷得像块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